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唱歌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13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国家图书馆昨天起在国图总馆北区集古厅举办走进四库全书活动，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活动第一天，这里成为了首师大附中400多名师生博时课的小学现场。隔着玻璃，同学们就能看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那这也是现今唯一原价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编纂历经10多年，收录中国古代典籍近3500种，装订成36000多册，全书7亿多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重要典籍，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学术领域，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全书编纂成后共超7部，可惜因战火动乱，目前只留存3部半。同学们通过展板、工作人员的讲解，了解到了很多细节。 书上的字儿全是手抄的，不是印的。大家知道这个书总共一套下来有7亿多字，3800余人不断地进行工作，7册书编纂了20年。当时要求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如果你写的不工整、有错字，罚抄10000字。 同学们认真听讲、记录，还现场抄写四库全书答题。 之前就是在课外看到有一本有关四库全书的书，书上的知识特别的复杂，没有特别系统的学，没有现在讲解的这么清楚。 本次活动持续到10月18号，除了周六日闭馆以外，其他时间公众都可以来国图总馆北区击鼓厅看四库全书，了解相关知识，参观免费。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半都有工作人员现场讲解。 继续来关注展览展会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正在故宫文华殿书画馆举办。本次特展展出文物多达113件套，分为尸骨为宗、荣骨初心以及瞻盖后学3个单元。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分为五经贝烟、四时纳波、南北面观、华夷同风、塔寺巍巍5个篇章，共展出来自17家文博单位的270件套文物精品。国家大剧院的《为生命而舞》首届中国舞蹈艺术大展是一场集展示、参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多媒体沉浸式舞蹈艺术展，以数字科技结合舞蹈文化的创新艺术形式，为观众全景式展现舞蹈艺术的魅力。是苗，苗文化的多维观想当代大型苗族艺术发掘与创作实验展览正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展览展出当代艺术家巫建安、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学生和贵州本地艺术家的最新创作，以及贵州传统手工艺等26组共112件作品。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此时的天气。今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天空朵朵白云，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呢，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尤其早晚体感有些冷，应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5%。 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国庆过后啊，虽然现在已经过去有几天， 有几天， 对，但是确实感觉啊， 意犹未尽。 倒不是意犹未尽啊， 要收心了。 这个心早就收了，就没放出去这心 啊。 对，就是老觉得这个随着这个时间哈，慢慢的， 就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对，现在大家这个生活水平各方面 都在提高， 都在提高。 嗯， 因为在想，就是以前基本上家里住一个房子，可能那会儿都是比如说办公楼改的，或者说什么的。啊，我以前反正住过这种啊，办公楼改的， 我倒还真没参与过。 那行，对。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卫生间哈、那会儿都是集体的，就共用一个大的那种， 对，公共卫生间。 对、那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高了，我觉得这个卫生间啊，就是一家一个，或者说像现在一家两个，甚至更多。我觉得这一点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现。 对，是的， 那 一会儿呢，咱们也得问问我们今天的固定的嘉宾，也得问问他。在一个家庭居住的环境当中，哪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哎， 或者说对于设计师来说，他觉得哎，这个地儿确实很重要，并不是说哎呀，这个地方很难装，这个地方很难让人满意， 是 这个才重要。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啊。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收听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直播的住在876，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在11之后，哎，这样咱们先慢慢那个进入到今天话题。先问问艳红，11休息怎么样？ 上班上得很欢快。 特别好。那我相信浩洋肯定也没闲着吧。 啊，基本上算是吧。 哎呀，那看来只有我跟艳红的心是一样的，觉得上班还是挺好的。 是挺好的， 又不堵车，又清静，还省钱 啊。尤其是在城里，我都觉得恍惚仿佛到了春节。 哦，有那个感觉是吧？ 当然了，不堵车，而且你比如说去一些商场，就是我去那个长营天街啊什么的，原来都要等位的餐厅 啊， 因为商场里的餐厅很少说我给你留位什么的，很少。 对 啊，基本上说可以六点之前 啊。对呀、 对，谁五点多吃饭去？ 是， 对吧？那但是十一期间去 可以， 基本没问题。哦，但凡你要是说出五环以外，瞎了，哦，瞎了。不过，哎，主要是休息嘛，我相信大家都是快乐的。大家如果要是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话题，如果要是说，哎，我也有一些疑问想问我们的专家，那可以登录到我们的876的官方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把问题发上来， 没错，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给您回答啊。先来说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在一个家庭的装修当中，你觉得哪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在从装修方面来说，我会更看重于卫生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卫生间因为它一个卫生问题会深，关乎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关乎咱们的安全。因为卫生间一旦装出问题的情况下，比如滑倒啊或什么出现意外的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 啊、像比如说厨房我装的不好，顶多使用时候有点不便利，储藏空间不够。卧室装的不好呢，那也就是一个储藏空间不够的问题。 嗯、 客厅可能看的不够美观的问题、 嗯、 但是它出现危险性或者是危险咱们健康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少。 嗯、哎，那问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嗯， 你觉得装修好一个家到底是为家里居住的人群着想更多一点呢，还是说有朋友到家里来大家会觉得哇真好？ 当然是为家里人啊，而且咱们现在社交大多数是往外走了，很少往家里来的这种情况下，而且就算是有朋友经常来家里，但是还不如您自己住的时间多呀，肯定要多为家里人着想、啊、 对对对、 嗯、 有道理。 所以退一步说，如果要是啊有朋自远方来到家里来聚会的话， 嗯， 可能多多少少都是哦，你们家客厅这哇，你们家就基本上经常会，你不可能说、 嗯、 朋友一来来到卧室来， 对对对、 啊、来进卫生间看看、 嗯、 这个可能性偏小。 对， 所以像卫生间这样的区域、 嗯、 包括卧室这样的区域可能相对私密一点。 是的、 嗯、 而自己使用的便不便利啊，舒不舒适啊、 嗯、 其实还是更靠近 自己。因为咱们一年365天都在用，时时刻刻在跟他们接触。还有就是你的客人可能第一时间进您家里会有发感慨，但是他可能会使用卫生间、 嗯、 也许如果关系更近会有留宿这种情况。前两天十一期间我有个朋友来我们家住，他发感慨的时候就说，除了在他家里能睡得觉就是上我们家客房，因为他经常住我们家客房。然后他就说这两个地势是他比较舒服的地方、 嗯、 就是如果留宿他会有感觉的、嗯、 对， 人从感官转到这种就从那视觉就转到了感觉上、 嗯、 他会留下的生印象更深刻。 对、 嗯、 你想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家也还不错，他们家、 嗯、 32厅2卫的那样的房子， 嗯， 120平吧， 嗯， 基本上还不错。 嗯， 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维子，以后我要再换房子的话，我就得怎么弄。 嗯， 我说现在这样也还不错呀。 嗯， 然后他还有两个孩子，然后老人跟他们一起， 嗯、 基本上都够使。 嗯， 他说你知道我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爱好就是住酒店。啊？ 为什么呢？ 对呀、啊。他说我只有住了酒店，然后躺在酒店的那个床，我觉得反而睡得比在家里舒服。所以我相信那肯定他家里比如说装修啊或者是布置啊、 嗯、 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瑕疵，对于自己来说不满意。 酒店的设计第一时间呢，它要满足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这个是在设计师的一个基本诉求，就谁进去以后你不用问别人，我就知道上哪儿我能拿到水，我在哪儿可以用烧水壶，我什么地方拿到我的浴盐香皂这些东西。但是家里头有很多时候你如果不喊媳妇儿妈我东西在哪儿，这个可能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对对， 这就是设计前期没有注意到这种生活细节，但是酒店大多数都注意到了。 对， 嗯， 其实那咱俩理解是不一样的。 嗯，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就唯一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你在酒店睡的就比家里舒服，是因为你在酒店怎么祸害都没问题。 哎，是， 对吧？ 我觉得有这层意思 啊，什么床单脏了也好啊，地湿了也好，没关系。比如说我吃个晚饭，给前台打个电话，回来瞬间都弄完了。 嗯， 在家里全都得自己，所以我说你还是懒。这也有道理吧。 但是我觉得王伟老师不应该呀。 不是我批评他们。我没批评我。 但是你想到这点，我觉得肯定跟你还有切身体会。 好好好。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卫生间的重要性和装修、 嗯、 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听众朋友问来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跟卫生间有一些关系的、 嗯、 好吧。 嗯， 来先来看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问的关于卫生间的装修的一些小疑点吧。 嗯， 这位听众叫糖糖啊，他说家里装修，但是呢老公非要在卫生间用金色，而且不仅仅是这个镜框想用金色的， 嗯， 连这淋浴的花洒啊他也相中了一款金色的。 嗯， 但是作为家里的女主人呢，这个糖糖是很拒绝的，但是呢他觉得如果要听老公的话，把这些东西都变成金的，那墙砖呢、啊、地砖呢、啊、和其他的一些软装硬装是不是也应该相对来说要搭配一下，才显得这个金色不是那么突兀。 嗯， 就想问问如果说这些东西变成金色、 嗯、 它应该在其他的地方怎么来搭配，显得这个卫生间还 好看一点。 哎，真的，如果要都变成金色， 嗯， 然后你卫生间的灯如果还是暖色灯，打开以后， 我天， 你得戴墨镜进去，然后觉得哦，太晃眼了，太晃眼了。 对 这说明我们的男主人是个大暖男， 可以这么理解。 嗯， 而且这个对家庭他是有。未来是有一定的期望值的，是喜欢这种金碧辉煌的。 嗯， 那我们女主人一定要尊重她这个意愿啊，咱们是女性啊，可以拿一些色彩软装来调整她，这完全没问题。 嗯， 但是老公既然已经镜框啊、砖啊、他的那个金属这种花洒、龙头全都选了金色的时候，他的洁具不是还没选吗？洁具咱们可以用些文章， 嗯， 窗帘可以用些文章，你那个浴巾、毛巾这些软饰，瓶瓶罐罐咱们的卫生间还要加吧，要有部分的绿植，这些一加上一点缀，也就会遮盖它这种你可能过于觉得豪气的卫生间。 哦， 嗯， 会好一些。 哦，对，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嗯， 然后但是呢，我建议这女主人，她先生喜欢金色没问题， 嗯， 但是呢可以在色调上让她做个微调，就咱们的金砖啊不要太不灵不灵的反光。 墙砖是吗？ 对，就是说淡金色那种，有一点点金色的在里面穿插，不要太晃眼啊，这种的。或者说镜框的颜色呢，可以给它变一个溜金色，或者是金色做旧。然后咱们的那个龙头如果已经选了金亮金亮的，那都没有关系。你要是说浴缸壶要水盆没选的情况下，咱们可以选双层颜色的，现在有那种里面是白外面是墨绿的这种颜色，白色加金色加墨绿色会非常的漂亮。包括它的窗帘也可以做成墨绿色的。 墨绿色是吧？ 对， 包括浴巾。 对，这个房间呢，它也许浴巾你说我不喜欢墨绿色，我喜欢干净一些，那你用豆绿，那这个房间会用完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高级，很贵族。 啊，就是金色跟绿色相对来说搭建会比较好看 啊，而且非常有英伦范儿。 嗯。嗯， 这个其实他可以尝试一下。 嗯， 如果说我绿色不喜欢，那可以再尝试一下咱们金色的一个同系列的，就是咖色，拿这种深咖色来压它一下，也会达到意外的效果。嗯， 哦， 深咖色， 对， 嗯， 我更喜欢绿， 绿， 嗯， 就是绿色跟金色搭配， 对对对对 对， 就是让你觉得天哪，好洋气，就是这种感觉， 贵族范儿。 哎，但是你要是跟咖色吧。相反会觉得很厚重 保守，就说这种我很安全， 对， 不会搭出毛病，也不会有人说哎呀你们家这颜色太大胆了。 嗯， 嗯，而且绿植特别好找啊，绿萝啊什么 是是是 水竹啊，在卫生间都很好用的。 嗯， 嗯， 哎，这个比如说运用到其他方面，是不是也会？比如说 这个颜色在其他房间也可以用， 是吧？ 嗯， 那比如说在服饰上呢，比如说有人就喜欢挂大金链子，那是不是穿一个墨绿色的衣服就显得特别的贵气？ 天哪，啊，你要那样，不得弄得跟 Lady Gaga 似的？ 那你金链底下放一个大绿宝石也很漂亮啊。 哦， 我 是是是，哎， 我理解不了。 王卫老师已经彻底的被折服了。 来来来，来听听我们第二位听众朋友马小燕的问题。 嗯，他说请教设计师老师啊，想要，我看他这里说的是啊，想要做这个卫生间的干湿分离。 嗯， 有人建议啊，就直接做这个玻璃隔断。 嗯， 那有人建议呢，说要加一个所谓的门槛石。 嗯， 还有人说现在很多这个浴帘就可以解决这个所谓的干湿分区了。他就不知道这该听谁的，哪一个相对来说更实用更有效一点。 其实这三种都是比较实用的一种做法，但是他们是有优缺点。 嗯， 比如说玻璃隔断这块是现在比较常用的一种，它也是干湿分离比较纯粹的一个做法，就是它真正能做到干湿分离，但它有个麻烦点，就是咱们洗完澡以后你还要给玻璃瓶来洗澡。 哦， 嗯，因为如果不是很好的钢化玻璃，它表面容易挂污的情况下，你洗完了所有的浴液的肥皂泡全在上面挂着， 对，就是这个， 嗯，很难清洗， 脏了然后等它干了，反正就过一段时间之后， 嗯， 哎，就是那玻璃花了， 嗯， 不光是花了，你要是说拿普通的比如说湿的抹布啊，或者， 擦不干净，嗯，它上面有一层水碱，你很难清洗掉。就是如果咱们家里已经做了全屋的软水处理，那这个烦恼你可能会少一些。 嗯， 还有就是你的玻璃瓶如果选的钢化玻璃比较好，它有一种防挂污的玻璃，它就表面光滑度非常高， 嗯， 你洗完澡只要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这也能解决它的问题。再就是你说我这玻璃瓶已经买了，我不知道它挂污程度如何，那我们就很简单的 在里面再贴一层防爆膜。 哦， 这个防爆膜除了防爆的功能，它还有一个增加滑度易容易清洗的这种功能。 嗯 嗯， 这比较实用的一种办法。 那你觉得浴帘呢？ 浴帘也是一种很好做的，但是浴帘有个问题，如果过小的空间用浴帘，经常你洗一洗澡的话，热气一蒸腾，浴帘会把身上贴。 啊、哦，是，如果空间小的话、 所以如果要用浴帘的情况下，我建议他选用那个就是质量厚重一些，还有一种就是摸起来手感更像布的这种仿布浴帘。 哦，就不能是那种比较厚的、 薄塑料的 那种。什么的， 对对，因为特别冬天的时候，它那个空气一时热胀冷缩嘛，它就会往身上贴，特别讨厌。 而且不光是这个，就是以前家里就使过浴帘，我就觉得、这多省事儿啊！比如说你在那个浴缸里洗，边上弄一浴帘。这多好啊。 嗯， 但是后来问题就来了，第一个就是往身上粘。 嗯 啊，你就觉得只要有个小风，嚯，就往身上贴。 嗯， 然后再其次呢，如果你这个浴帘买的不合适，它一定会有边边角角它有漏水的地儿。 嗯嗯嗯， 所以哇、哦、你最后洗澡的外边那一圈都是水，你还得再擦呀，再什么更麻烦。 嗯、对，而且那局部的擦和你总体的冲还不一样。 是， 如果整体就是一个地面，你就用水一冲，它就像滴漏走了。嗯，其实相对还更容易一些。 是的。 然后呢，这个浴帘就是你选择这个布料的这种，现在市面上很多。嗯、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是能洗的， 能洗的。 对、 啊， 现在很多浴帘说，那塑料的不也能洗吗？但是真是你洗起来感觉特别不好，然后你会发现它塑料它也会长发霉的， 是 是这样的。那就是我去朋友家，就他们家的卫生间不是很大，大概、四平米，五平米、但是虽然很小吧，就是它的那个干湿分离的区域，然后包括他的那个手盆位置分布的还特别的好， 嗯， 因为他就自己住嘛， 嗯， 所以他觉得还不错。 嗯， 然后再其次呢，他是专门把他那个洗澡的那个不是拿玻璃的都给隔出来了吗？ 嗯， 他是弄成那个磨砂玻璃了 啊。 这样的话呢，哎，就算有客人来了，我在里面洗澡的话，外边跟里面它有私密性， 是， 我觉得也还不错吧。 嗯，他那个磨砂应该是在外面做的，要不然在里面一沾水又成透明。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哎， 这个其实跟那贴膜是异曲同工的， 啊，是一个道理， 对对。嗯， 哎，再来说说他这个关于这门槛的问题，门槛石。 嗯，门槛石是这样，如果咱们的空间够的情况下，我不想安这个玻璃瓶， 嗯， 然后又不想这水全过分的留在外面到处都是的话，加一个过门石是很有效的，特别是当家里多个地漏的情况下。因为咱们一般小卫生间是一个地漏，那它往一个方向走水，你是不能加门槛石的。如果要是多个地漏呢，就是因为洗澡的水量是最大的嘛，有些时候它这个坡度还不到达到说我想要的去的那地漏，它就要往旁边走的，所以你加一个门槛石是没有问题，特别是门槛石配合浴帘使用是更加的配搭。 对对对 对。 对， 哎，我还想问个问题，也就是也之前也是听别人说过， 嗯， 就是做玻璃隔断嘛， 嗯， 他现在好多玻璃隔断呢，因为他可能也是牵扯到泡水，他就用那个玻璃胶， 嗯， 但是玻璃胶一泡水，有的时候因为在卫生间啊，它空气不流通，也容易发霉， 对， 就现在也想知道，就除了这个玻璃胶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材质用在这个玻璃隔断上，或者说什么，或者什么好的办法？ 很难。 其实就是防霉玻璃胶，你把那一管玻璃胶买贵一点的， 嗯， 现在从几块钱到一二百块钱一管的都有，咱那总共用不了一管，人就买一管最贵的，嗯，还能解决的问题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再配合一个十几二十块钱的玻璃胶除霉剂，就有一种像牙膏似的东西， 啊， 然后时不时半年一年的，你就过一段时间你就涂抹它一下， 抹一下，啊， 对，就解决这问题了。 哦， 嗯， 你想现在太全面了，真的什么都有。就跟我一哥们儿，他正好在邻国玩呢， 嗯， 然后他发朋友圈说他马上回来要考那个 MPA 的一个考试， 嗯， 啊，然后后来说在那边，哎，突然发现药妆店里有卖那一小管儿那种胶囊式的东西吧， 嗯嗯， 然后那上头写的叫记忆棒。 记忆棒 啊，说吃了这个的话你记忆力就会提升，说马上就要考试了，我准备临阵磨枪之前先服用一下这个。后来我跟他说，真有用吗兄弟？那不好说吧。 还真有卖的， 当然有了。 可能是类似于鱼肝油啊，或什么那种的，我能说这种维生素补充脑力的。 我想的是什么？说着记忆棒拿回来一看，一个记忆棒都是一个个 U 盘。 对， 记忆棒， 不，真的 是吃 的，真 的 是吃的，真的是吃的啊！ 哎呦，这有意思。 确实，他们国家会有很多这种小东西，你看完特别神奇，那上面写法 是。 吃不到了，专门针对咱们我国人这种药妆店。 不好说，反正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回来得查查，看看这是涂抹的还是吃的，你别 对外用还是内用、啊、 你别用错了，因为你也看不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只能先到这儿了。不过我们在这节告一段落之前，我们可以先把下一个问题说出来啊，正好在广告期间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嘉宾考虑一下。我们的小橙子问题是，请教一下设计师，我们家卫生间啊挺小的，3平米吧，但是呢我跟我老公啊都不喜欢镜框，可是呢我们俩那些瓶瓶罐罐又特别多，我们这么一个迷你卫生间，你说那有必要专门弄个镜框？但如果要是不用的话，可是我这些瓶瓶罐又怎么去收纳？他说这个是个问题，正好可以让我们的嘉宾考虑一下啊。 好嘞，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该到装修的季节，我就度日如年。 秋天了，该装装吧，打4006068866，装修什么的，省钱那啥的，都是小 case。 家事大事可不能将就， 配置全部进口项目家具，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将就吗？ 心不将就。 现在预约还额外奉送烟机灶具加空调，将就吗？ 不将就。 以上都名牌，就9999一平米，一口价全包圆，将就吗？ 讲究。 还能不加价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讲究吗？ 太讲究了。 全包圆4006068866，装修不将就，好货特讲究。 全包圆4006068866，一站全包圆，装修不发愁。以上仅限60套，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的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现在不加价，产品升级，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一口价，家装全包圆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嗯，还有 我们的， 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好，再次欢迎艳红。当然，在此也要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的线下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在节目开始已经说了，线上联系方式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如果您要是突然之间，哎，我有问题要问的话，您可以登录到我们的876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发上来，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解答。当然，您要是说，哎呀，我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问题，嗯，但是你们节目又直播告一段落了，没关系，我们有其他的联系方式。 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微博。一个是邮箱啊，微博就是在大家在这个新浪微博上直接关注住在八七六啊，住在的汉字八七六数字搜索，然后就能找到我们这个官方微博，然后在直播帖下提问就可以。然后呢，另外一种方式通过邮箱，您可以发送问题到住在八七六啊，住在的汉语拼音加上这个八七六三个数字 @163.com 就可以。 嗯，来吧，艳红，刚才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问出了小橙子的问题，就是关于就是 不想用镜柜，卫生间又特别小。 对， 其实这个有很多人，其实我也不太喜欢镜柜，因为镜柜呢它一般都不会设那个门把手啊或门框手啊，都是手在镜面上一摁或者是一抠什么的，但是镜面难免上会留下手印，特别是咱们在洗手或抹东西的时候，你手上是不是很洁净干净那个干爽的情况下。然后呢它这个特别好解决，就是隔板啊， 隔板 隔架呀，都可以解决， 钉到墙上。 对，他当时他说有壁龛，但这个壁龛如果在他3平米的卫生间，我觉得不一定能实现，除非它正好包管的地方离墙面它中间有这种空隙的地方能做出壁龛，因为壁龛真的不是从墙面挖出一个洞来，而是做出一个墙留一个洞，所以这一块呢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经常我也有就是没有装过修的朋友嘛跟我说，哎，我家特别喜欢壁龛，我能在墙床后面挖几个那种壁龛的洞吗？ 我就说那你家那个是水泥的呢还是豆腐的呢？其实这就是开玩笑的一种啊，那说明大家对工艺不是特别了解嘛。 对， 然后这种隔板呢，就是简单呢，可能大家想象成说我在镜子下面放一块隔板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但是它不够美观。还有一种呢是可以做延伸性的，就比如咱们一般常规这三平米卫生间，它会是水盆挨着马桶。那你做水盆台面的时候，你可以让它拐个弯，在马桶后面水箱的部分，它侵占水箱的一块空间，就是它连过去。咱们的水盆不是宽60吗？马桶的长度一般是70，但是水箱有将近20公分的一个厚度。那我这个60，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收进去40，然后或者是收进45，留一个15条宽条在水箱的上方过去。那你就在马桶水箱上方，你可以摆很多的瓶瓶罐罐。如果不过瘾，你在那个地方把水箱上方做成壁龛没有问题啊，做成没门的小柜儿也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摆得很漂亮，把你这空间充分利用到。 对，反正如果要是说我凿墙，在墙里头抠一个，这可能性不大， 费事儿。 没事，你跟邻居商量好也成。 啊，得了，这当初我哥那房子就是隔壁呢是一个奶奶，反正岁数很大了啊，那个70-80，因为就他自己跟保姆，然后老太太就是属于，输一半，因为自己想好了就得这样，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个人，所以就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就说在卫生间，然后我墙上要打眼儿，我在那儿要挂个什么什么。物业没办法，说那行吧，打眼儿。可是他们家卫生间跟我哥那卫生间，那当然就 挨着一墙之隔。 然后老太就让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后来，我哥说：“哎呀，那真是受不了，因为过来的他这边正好是澡盆。 嗯” 后来我哥就直接过去跟物业说：“兄弟，别钻了。”我那边墙皮都快掉下来了，你快打穿了，真的。那你想一共才多厚嘛， 是， 对吧？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 好，来继续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叫米诺子的问题。 他说请问设计师啊，家里要装修，但是有老人，客厅啊起居什么的都还好，就是卫生间比较担心这个防滑的问题。有没有防滑的地砖啊，或者是您是否建议给老人在卫生间加装这个扶手，那么有没有好看点的扶手，或者说还有什么可以啊装修啊可以装修的设备可以让这个安全系数高一点的。 这个其实咱们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节目，而且刚才一开篇的时候咱们也提到了卫生间是最关乎安全的，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老人孩子这一块儿，因为容易跌倒嘛，防滑地砖也都是有的，而且大多数防滑都是自称防滑的，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保险上加保险，双保险一下，就是买块小一些的地砖在卫生间使用。如果不怕麻烦的话，清理麻烦的话，买那种马赛克式的或者仿鹅卵石式的是最好的。它的接触面越小的话，它的防滑度会越好，因为你这我刚滑了一公分，前面就一个棱，就把你卡住了，你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它这样的话，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我可能清洗起来，因为它很多的缝嘛，那你一定要用专业的填缝剂去勾它，不要用白水泥啊这种普通的，因为时间长那里头就很难清，很脏。是这样的。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像玻璃胶似的勾缝剂，像美缝剂，这些呢就是填上了一劳永逸，还比较滑，比较好打理。 哦，哎，那你建议，当然就是卫生间里铺地毯是不可能的了，就 是 比如说 但 是 可以局部来铺， 对， 比如从浴缸出来或淋浴区出来的这个地方，加一块防滑的浴后的那个小地毯，它底下是有吸盘的， 对，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刚出来脚底下是湿的，越是湿的情况下它越容易打滑，就算卫生间不打滑，它出来在地板上也有可能打滑， 对， 所以这个地毯还是有吸水的作用嘛，就增加安全性。还有的人家呢就是更精致一些，就是说我在水盆下也加一块儿， 水盆下边， 对，就是经常洗手啊， 对呀，洗手 啊， 刷牙呀，不都在那儿吗？ 对，但这个就得需要家里的女主人特别勤劳，经常更换这几块小地毯来洗。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个那种小神童什么那种小公斤数的专门洗拖布抹布地毯小地毯的这种小洗衣机。 我哎，真的就是我一直想也买这么一个， 嗯， 但是我就看，当然得看大家跟帖呀， 嗯 啊，都说什么，反正就因为很小嘛， 嗯， 基本比如说都洗小件的东西， 嗯， 比如说内衣呀、啊、袜子呀、啊，就这种都可以洗，嗯，但是有人就说了，说这不行，说第一它没有那么大劲儿， 嗯， 第二吧，如果有劲儿的话吧，你如果安不好的话，哇，它。他自己就蹦着蹦着自己就走了， 就跑了 啊！ 对，这个确实有这问题。你说一定要找个地方给他挤住 啊！ 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比咱们那个蹲布池要好用的多。反正你家里经常拖布啊什么的那种头卸下来就可以扔里头甩甩，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 好， 嗯， 哎，刚才他还说了漂亮的手扶的这个扶手 啊，把手，对对， 嗯。 其实咱们很多的手扶，大家的印象都是公共空间或者医院的那种不锈钢的，很。丑，但是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定制加工的，铜的、镀铬的都可以。而且呢，如果说他觉得买起来太麻烦的话，我建议他上建材城去买那种大玻璃门公共空间使用的那种铜制把手，大门把手来代替咱们手扶手，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哦， 嗯，很漂亮。 我就见过那样的，就是，是有手扶的，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个。啊，流水线标配的那种，而显得比较冷，就那样。 它只有白色和不锈钢色， 哎， 颜色可选的比较少。 对，对对，但是呢，就比如说女主人如果要手巧， 嗯， 或者说她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难看了，然后就专门在外头定做， 嗯， 带蕾丝花边， 哎， 可能不同花色，把这个都给它绑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手拿的时候，第一又有一点温度，它不至于特别凉， 嗯， 然后它至少还有点装饰作用吧， 嗯， 也能擦个手。嗯， 啊，对对对，我曾经有一个租户啊，一个套小房子，住给一个单身女孩。我第一次上他们家的时候，一进门我就傻眼了，变成了一个蕾丝的世界， 嗯， 空调、电视，连垃圾桶上面都有蕾丝花边的这种小。照照， 哦，小公主，啊， 对， 嗯， 好吧，我相信随着岁数的变化，他是会改变观点的啊。 也有那种不改变的呢， 啊，真的。 对， 来来来，抓紧时间，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 嗯，下面这位朋友叫做鲸鱼啊，他说：“请问设计师啊，要装修，哎，听朋友说现在有卫生间可以做成下沉式卫生间。”那我完全不懂啊，什么意思，什么是下沉卫生间，您觉得好还是不好，麻烦您给介绍一下。 但这得前提看他们家原卫生间的情况，就比如它是普通公寓， 嗯， 那它本身是一个平面，你想做成下沉的，你要填高多少呢？这个几乎实现不了。 对，我没懂什么叫下沉式的卫生间。 是啊， 你要走下两个台阶的这种感觉，下沉 loft， 就是像有一些下沉客厅您见过吗？ 见过。 一进门的是门厅，餐厅是一个平面， 对对对， 客厅要走个几个台阶，他把沙发转圈摆了一圈，这种感觉， 啊，是 就跟那一样。然后这个就是走下去，浴缸啊什么就在下面，就是你平面不会凸出来一个浴缸，嗯，那种感觉，包括淋浴区域，嗯， 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宅或者是那种复式， 啊， 有可能是这样。 还有的就是有的是那个同城排管的装修，你一进去房子的时候，他没有把卫生间给你垫起来，你的卫生间会比房间内低40公分。如果你的空间够大，也可以做。 但如果要是真正就是公寓的话，很难。 对，你不能往下刨，除非你说我们家这公寓3米2、3米5高，我认可填起来50公分，那没问题。但是大多数不可以啊。 那当然了， 因为你认填的话，但是楼板承重不够。 对，是， 对，这个如果说是跟普通咱们平常说这平面的卫生间，它有什么优缺点呢？ 它视觉感觉会更好，会显得更宽敞嘛。 嗯 啊，它不会地面凸起来个物体，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往下走的。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视觉感觉， 就是觉得通过哎上几节台阶下几节台阶，你就觉得自然分区了 啊。 这就前些年为什么说这种错层特别好买，开发商也爱建，但这几年少了，就是新鲜感去过去了以后，你会特别麻烦。这位朋友如果他家可以的话，他建成了，估计过几年他也需要翻新。 啊， 因为你 再填起来， 对对，它有还是有一定危险性。成年人住没有问题，有老人孩子真 是 不 错。是的，是的，因为你想从客厅 没有视觉的安全， 对啊，去餐厅上两节台阶， 嗯，然后去卧室，反正就它每个区域可能 都得上 下，它上 都没有问题，但是下的时候容易一脚踩空。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抓紧问听众燕南飞的问题。他说：“设计师好，装修完了发现入户门正对着卫生间门，后悔死了。现在如果在不改动卫生间门的前提下，有什么补救办法？软装硬装都可以。” 这个其实挺好解决的，很多时候入户门和卫生间门直对，大家是心理作用。 嗯， 首先是传统意义上觉得，哎呀，这是不是风水不好啊？这样的、嗯，其实从咱们科学角度讲，它不是风水不好，只是说你的私密性会不好。 嗯， 因为咱们在家里上卫生间的时候，我不知道别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在家，我跟我老公单独在家，我不会锁门的。顶多关一下门，可能你要是说再敞开一些的时候，我母亲来的时候，我有时候门都半掩着的，这种的就是如果 前提条件，你们家大门是关着的啊，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心理暗示，比如说有的人在上卫生间，另外一个来看病、 哎， 你是开是不开？ 对， 你说快递不取了，我半小时后再取，这不可能。 对 啊，所以呢，就是还是私密性为主这块呢，再就是解决心理问题。我建议他就如果空间可能的话，在门厅的位置上做一个玄关。 嗯 啊，这种硬的玄关也行，你可以加上一些装饰，或底下可以做你的鞋柜使用，上面挂衣放包都可以。当然你说这种空间不可以的话啊，那我加一个屏风行不行？这种软隔断，我挂一个帘子，那种珠帘啊什么的都可以。说这些我都不能加，我就是从入户门进这卫生间门很近的距离，那你就在这卫生间门的外面加上一个像日式的那种小布帘儿，半长的，这又美观，又增加了家里情趣性，又解决了你感觉心里私密性不够的问题。 对，对， 哎。 我倒觉得加一个小布帘儿，这个点子还不错， 很有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这个王艳红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问题的解答。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